这样的一首歌呢，是来自王心凌带给我们的《爱上了就不得了》啊。真的有的时候呢，当自己忙不过来的时候，或者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呢，就应该通过时间让它先淡化一点。如果说有一些时间不适应的话呢，就等时间慢一点，让它会有一些的变化，不要人为的有一些情绪的抵触。那希望我们所有的人在七月当中呢，都能够让自己过得如意一点哦。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春辉，我们继续听歌。下面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徐佳莹带给我们的《当我找到了你》，听听看喽。 所有画面里，我最喜欢你。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。 OK， 当我找到了你，这是徐佳莹献唱《二十八岁未成年》的推广曲。正如歌词当中写道，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，别让梦想都停在原地，勇敢向世俗说一声对不起，想做回我自己。那透过徐佳莹的歌声呢，不仅完整的配合了点跌宕起伏的剧情，也声情并茂的还原了女性柔软而坚韧的一种品质了。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一定要推荐给那些心里边还貌似有一些柔弱的女生们来收听了。好了，那我们来继续听歌。那我们说了，2018年的下半年呢，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，是不是又给 给自己重新定制了一个新的目标或者是计划呢？没错，人呢有的时候呢要稍微的逼迫一下自己，才知道自己的潜力到底在哪里，极限到底在哪里，才知道答案是什么。所以呢2018我们来一起加油，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薛凯琪 Better Me 送给大家。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传递，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，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，有个我陌生又熟悉。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, sing a little more, feel a little more, 全因为你。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，练习 laugh a little more,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,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。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。心能代替一切言语，有一天生命会老去，还好谢谢有你。在黑暗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, cause I can smile。 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牛铃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OK，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你们的春辉啊。我们说我们像我们这么努力，我们做了那么多自己以为做不到的事儿，都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，让家人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都生活得更好一点。待在舒适区固然很安全，但是呢只有突破自己的舒适区，你才知道自己的内心到底有多么的强大，你才能够看得到人生更高的境界和更多的风景。所以呢勇敢的去突破，勇敢的向前看，可以看到更多更美的风景哦。 我希望明天一睁开眼都是 广播体操的音乐里，起床戴假牙，我把鸡蛋煎成了糖心儿，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。我们相对着坐在桌边，八十岁的某一天，你会牵着我的手出门吗？拖着装满青菜的小车，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，只好专心的望着我。你都落过成小老头了，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？我从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，到那时还能看吗？ 我不知道你八十岁的时候还会不会听广播啊？但是呢，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可能做不了广播主持人了。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陈小熊带过我们的《八十岁的歌》啊。其实呢，未来呢也真的会很快就会到来的。那为了不让未来留一丝遗憾啊，今天呢我们就要全力以赴。在全力以赴的过程当中呢，当然会遇到一些阻碍了，但是呢，你也会遇到更多的温暖，因为这一路上呢，肯定会有很多人陪你一起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所以呢，我们希望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大家，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幸福，都能够比我幸福。陈晓东，有请。 望着广场的时钟，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，不习惯念不由衷，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？此刻与你相拥，也算有始有终，祝福有许多种，心痛却尽在不言中，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，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。

这样的爱情该用什么重量，你何不让我知道。 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张宇带给我们的自由啊。那在这儿呢，想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做事的三个原则，是用勇气来改变可以改变的事儿，用胸怀来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儿，用智慧来分辨二者的不同。慢慢的细细的品味一下这句话呢，你大概能够接受这一天发生的所有的不顺心或者是不如意，然后呢洗一个热水澡，睡一个觉，明天呢又会是全新的一天。所以呢，聪明的人呢都会懂得及时的清空，回到原点，然后再重新开始。所以考验你的也必将成为你成长路上的砝码，你相信吗？好了，战马能量音乐，我们来为你继续推荐新歌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。 Power Music。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今年三月，周笔畅推出了新歌《最美的期待》。南征北战组合是歌曲的创作者，最近他们推出了自己的版本。编曲延续了南征北战青春向上的一贯风格，沉稳低调又极具张力，中间还加入了一段说唱，是整首歌最出彩的地方。南征北战唱出了一种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力量感，爱和被爱都值得期待，

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是你依赖着月亮，像爱着 越是面对人生的一些糟糕的境界，也不至于太颓废，我们还是要有勇气微笑着去面对明天、后天还有以后的以后。人生的修行呢，不仅是追求完美，而且是坦然的接受残缺。人呢是没有三头六臂，做人也好，做事也罢，谁能够尽善尽美呢？是吧？那人生的修行呢，也就是用智慧看透时间的黑白，并用一颗善良的心来拯救一切的美好，用一颗宽容的心坦然的接纳无法改变的那些不好。你明白了吗？好，跟你说了这么多呢，希望你能够照单全收，让自己充满着更多的能量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，每天在这里给你加油哦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那我们呢明天再聚吧，拜拜。 如果早知道那天是我们最后一面，我绝不会和你谈论错失，浪费时间。人生里看似偶然，却又必经的告别，不约而至，无人可免。有一回只剩某个似曾相识的场景，那一刻我忽然感应你就在我身边，过去当下未来未必却有其界限，或许爱能穿越时间抵达永远。